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94.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南五环廊垡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造成内外环双向车多拥堵，内环方向排队2公里，外环方向排队3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大家已经今天觉得说听到了思萌的声音没有什么任何悬念了。 对，因为你们昨天在节目当中预告过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说 我就想知道怎么来介绍我的。 就明天是思萌啊。 啊，就这么简单吗？ 对。 嗨。 怎么了？ 好像这个月月鸟小哥哥完全没有什么态度啊。 因为想说一时激起千层浪。 哎，有可能啊。 好吧，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今天终于周五了，朋友们，可以放松时间终于来啦。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Loving on You 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邓福如，然后听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种那种发糖的时间正式到来， 发糖的时间非常甜蜜呗，在这个时候 对，然后就是也是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周五了终于有时间去约会了。 你知道就是其实每一天我喊下班快乐的时候只有这一天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啊， 对， 就会真的是下班快乐了。 嗯，会有那种这个上班恐惧症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周天的时候就有那种上班焦虑。 你别这么说，你要这样说他现在开始担心了，还有两天，就剩两天就要上班了啊！ 我们先珍惜当下的生活，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呢？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王牌推荐， 欢迎光临，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的潘多拉的盒子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究竟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文娱热点呢？ 嗯，在你们周一的时候已经好像跟各位推荐过今天上映的两部新电影了， 是的，一个叫做反贪风暴三和镰仓物语都要上了。而其中镰仓物语讲的是一个人妖共存的奇幻空间的故事，就有人觉得说应该是一部笑中带泪的，而且号称是日本版本的 Coco 寻梦环游记 啊，就是那种也跟亲情其实有关系， 是的，所以还是比较值得期待。另外呢，今天其实还有一部文艺片也上映了，如果有喜欢文艺片的，尤其是公路文艺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叫做《渭泽之路》， 主演是王学兵和马伊琍，一个应该算是都是老演员了啊。而且这部电影呢也是融合了公路片和犯罪片的元素，讲述的是三个各怀心事的人搭乘一辆车，在3天2夜得穿越这个戈壁滩，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各种变故啊什么的，命运也是各种各样的转折跌宕起伏。 对，所以有人评价说广袤的戈壁滩最适合拍摄这个公路片了。而且这部电影虽然是小成本制作，但是是有另外一个称号，而且称号还挺有意思的，叫做河西走廊版本的菊次郎的夏天。 我这个点好像很难 get 到啊。 对对对，就河西走廊菊次郎的夏天好像很难联系在一起。 对， 但是这部电影呢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还真的获得另外一个奖项，叫做亚洲新人的最佳影片奖。而是很优秀的导演的处女作品。 所以说这部电影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今天上映的一部文艺片《渭泽之路》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既然提到了公益片公路片 公益片 公路片还有就是文艺片在里面，我觉得最符合气质的就应该是奶茶刘若英，所以立刻就想到了这首《分开旅行》送给你们，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啦。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总有意，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 不要那么的密切，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遇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来自奶茶刘若英和黄立行版本的《分开旅行》。 我特别想问问艾科，你认同分开旅行的这种形式吗？ 嗯，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我能接受。就比如说，如果说一对情侣，是不是想说，如果他们要是分别去到不同的地方， 对， 是不是能够 是在同样的地点分开，然后在旅行完之后再回到同样一个地方？ 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去，值得尝试一下。但是女生独自出行的时候会比较危险，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好啊，不管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和我们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继续来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综艺方面的节目，比如说今天晚上这个大家很期待的《幻乐之城》将会迎来谁呢？很多人都喜欢的古巨基。 不，应该直接叫舒缓。 对， 一平。 就一会一想到就古巨基的脸庞，就会想到舒缓那个角色，情深深雨蒙蒙。而且还其中有另外一个角色尔豪，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好像还真的在电视上又看到了《情深深雨蒙蒙》的重播 哦， 所以对尔豪还是有印象的。高鑫啊，包括呢，他们两个人也会在这次的《幻乐之城》当中，将可以说是18年之后嘛，再次合作。 对， 而且作品叫做《下次再见》。 对，而且这次作品呢是由古巨基自编自导自演自唱，而且说从这个 这么有才华呀。 对，从剧照来看，古巨基和高鑫真的是驻颜有术，本身他们俩就是娃娃脸，而且20多年好像看似一点都没有变化。 就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那么的帅。 对，因为古巨基其实他还，我觉得他还挺有才的。就除了会唱歌会演戏之外，他还是那个高慧敏的御用设计师。 哇，哦，那很厉害了。 对，我们来再回忆一下曾经的经典。 最怕烟雨蒙蒙，看不清，看不清你的身影。我沉浸沉浸对天呼唤，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进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最怕最怕烟雨蒙蒙，还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早知道早知道如此匆匆，又何必又何必和你相逢，往事一幕幕， 伤心一幕幕，你的眼光你的笑让我今日孤独，给你一种种三岁一种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周末还有另外的一些热点资讯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本周的这个我就是演员节目当中有一位大咖来袭，就是张馨予。 哎， 而且呢和他搭档的就是在如懿传当中扮演的于飞张峻宁。 嗯，而且他们要合作的节目就是很经典的这个半生缘。 是， 两位都是非科班出身，而且据说彩排的时候还出了一些状况啊。 对，然后这个表演的指导就刘天池， 嗯， 很经典，就是他经常会出镜嘛，然后就大呼说：“你们俩演个啥？ 你这是 怎么能这么演？ 直接把人家表情都给演出来了。 怎么能这么演戏？你竟然就亵渎。” 嗯， 等等啊。 而且包括这个张国立也是非常失望，说：“哎呀，这个还没有看到成型的影子。”你知道，其实这个我就是演员第一期的时候，我还刚好看了。看到这个徐娇，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那我提一个电影就知道了，《长江七号》里面演那个假小子 哦， 那个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了，对，而且她当时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演了，是那个挑战的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面那个角色， 对， 其实也是还是有一些准备不充足。我发现这个节目是真的会，就如果你演得不好的话，他真的会跟你说，而且指得很明白。 对，有人就觉得说，哎，上一期的时候好像引来的争议特别大。 嗯，对， 因为好像评委老师对于台上的演员很多演技都是表演不是很认可。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还有后期的很多话题就在说除此之外，要怪就要怪剪辑师们，可能就是为了博人眼球，制造话题，然后去刻意的夸张了， 把那些缺点放大了。 嗯，不管你怎么看这个作品还是交给大家来审判吧。 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 要去什么，即使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心结让我看上去低， 是打算把这首演员送给张馨予还是送给张钧甯？该配合你的演出我未能出演。 就是总觉得说当一个演员就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嗯， 大家都觉得说哎，演员只要你颜值够高你就可以去做，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而且很考验这个他跟搭档这两个人的实力是不是均衡的状态，嗯， 在背后有很多的付出，对不对， 嗯， 就像每一场演唱会他也不是就是说一朝一夕直接所有的人都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就能演出的， 嗯，没错， 他肯定前期要有很多次彩排包括铺垫，比如说明天9月15号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就要正式开唱了，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也将带领之前获得王牌福利的各位幸运听友到现场前排去观看演出喽。 对，所以大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票了吗？就是我刚刚看到朋友圈还有这个平台上陆续 很多人已经开始晒票了， 对 陆续有朋友在说明天一定是去现场全场大合唱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车厢当中先来温习一下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我痛，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想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脱，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王明亮创作的歌词作品《琴书新唱》。走进熟悉的胡同人家，唱一段琴书把你来夸。这里的北京唤醒多少美丽，你的中国力量激情迸发。年轻的古都，美好的年华，追星赶月的新北京，大鼓一敲，最美天下。北京琴书，情浓赛过大碗茶，唱美我的青春北京，唱的梦想都开花。北京琴书，唱不完心里话，新时代新的歌，唱给我的北京老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音乐消息。跨界男高音的国际巨星安德烈·波切利携手张惠妹合唱结合意大利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的歌曲 If Only 今天正式上线。这首歌也是安德烈·波切利继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红遍全球的经典歌曲 Time to Say Goodbye 以及和席琳·迪翁合作 The Prayer 之后，在60岁生日的今年再唱的一首经典合唱曲目。虽然阿妹和安德烈·波切利在两地录音，但是歌曲完成度非常高。波切利的制作人对阿妹的歌声赞誉有加，这首 If Only 将收录于波切利10月26号发行的新专辑 Say 当中。这不但是在乐坛享有崇高地位的波切利第16张录音室大碟，同时也是他14年来首次录制的全新专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来广银桥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上清桥区进出京双向。以上路段车流增长明显。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母は5年前、私を一人残して、突然家を出て行った。 なんか小森とあっちじゃ話されてる言葉が違うんだよね。方言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俺はさ、他人に殺さしといて殺し方に文句つけるようなそんな人生は送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よ。 いらっしゃい。 稻子是听着脚步声长大的，秋天的美也是理智的。 言葉は当てにならないけれど、私の体が感じたことなら信じられる。 娱乐最王牌，陪你续写秋天。 好久不见，欢迎回来，这里艳是娱乐最王牌，然后来帮大家来提神醒脑一下吧，不能就是感觉要睡过去了。 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世界， 好熟悉的旋律，这首是来自羽泉和黄征的《奔跑》。以前小的时候对于这个七十迈，所谓的七十迈没有任何概念， 现在呢 长大之后就发现，七十迈真的还挺快的。 没有，你知道，就是其实可能广播前的很多朋友不知道咱们两个人有多怂。我们两人在直播间里面关着话筒，可劲儿嚷嚷跟着这首歌来唱，但是打开之后啊，一本正经的，这是《奔跑》，好久不见， 就是有一种车厢 KTV 的感觉，和大家一起来大唱。唱歌之余呢，我们还是有今天的福利要放送啦。 王牌福利， 今天的王牌福利呢，就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 而且这次的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一些作品，同时还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而且呢，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精彩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 掌声！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其实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乐展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索票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发送时光就可以了。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不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 词不达意，来自林忆莲。刚才可能表达有一点点欠缺，因为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陆续发来时光两个字，但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这样才会有效哦。 陪着你悲伤欢喜，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一句，我无法准答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要和大家分享的事儿呢？就是最近比较受这个关注度颇高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这就是灌篮。 你也都在追是吧？ 每一周定时定点。但是现在很奇怪，就是好像 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几点更新。现在知道了，明天晚上22点是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大型篮球竞技综艺这就是灌篮第四期就要上线啦。 对，而且在本期节目当中呢，周杰伦和李易峰两个领队也是依然展开了抢人大战，而且是为了吸引球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他们也是分别使出了浑身解数。 对，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有一位号称是北大得分机器的选手叫张宁。就周杰伦为了拉拢他说，如果你加入我们这一队，我就送你演唱会门票。 这已经是很厉害了，周杰伦门票一票难求啊。 所以说就使出了必杀技。 对， 你说这竞争对手李易峰该怎么办呢？ 没事，我刚刚其实看到这个时候，我有替他想好了。隔空帮这个李易峰出一个招，你就说下回不演动物世界，演植物世界的时候，让球员来参演一下。 太冷了，你是过来说冷笑话吗？ 好吧，好吧，开一个玩笑。但是其实你看到可能会很多男生比较关注这样节目，是关注这个篮球技术。但是我相信像比如艾科这边关注的话，可能是这个每个人他们在团队当中的协作能力啊，他们这个反应能力啊，或者是那些搞笑的事情， 就是觉得说男生之间这种对抗的感觉还挺有力量的， 就很少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这样的东西。 周杰伦和李易峰、林书豪和郭艾伦分别进行了投篮对抗。据说周杰伦在定点投篮当中五投四中，而李易峰也是后来居上，所以大家都在猜测说究竟谁会赢呢？ 所以这个结果暂时还不知道，但是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晚上的10点，天猫、优酷和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这就是灌篮》，记得关注一下。 谁赢不重要了，只要是这个综艺节目好看就好了。这就是灌篮，期待你明天收看。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欢迎回来，这里面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思萌在旁边，现在还没有打开话筒。好了，让你重新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这个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思萌。 要这么 突然好像一下子跳到了这个走进6:30的环节了。 好了，首先要和大家推荐一首歌曲，这个版本的稻香可能没有听过， 最难的郁可唯。 是的，而且是很明快，然后既明快然后版本又不同，也可以大合唱的那种。稍后我们要抛出今天的育儿题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 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最初的美好。 同时要抛出我们今天育儿题了。 没错，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期待的这个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那么现在要问的这个预热题就是，两位领队请问分别是周杰伦和吴亦凡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是只有吴亦凡和周杰伦吗？ 对，两位领队是只有周杰伦和吴亦凡吗？回复是或者不是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好了， 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很简单吧？ 土在水火被蜜蜂给叮到跑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追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午后期待在城林中更清脆。哦哦，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间，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吧，说不定现在有很多朋友正刚刚上车。 就是我要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刚刚看到我在选名单的时候，能感觉出来很多人没有认真听问题，都是冲着一个名字，好像听到他了就好像觉得就是一样。再来回复一下，就说这就是灌篮当中我们刚刚分享的资讯里面，请问两位领队分别是周杰伦和吴亦凡吗？ 对，严谨一下这道题，就是只有吴亦凡和周杰伦吗？ 嗯，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啦。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等你们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00块了吧？ 刚好是一顿饭的钱啊。 天空来自伊森的歌，然后我要纠正一小小的错误，昨天是300块，然后所以今天就要再加100块，是400块。 400块，就看这钱能不能发出去了啊！ 希望今天周五啊，能给你发送400块钱，然后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 嗯， 来，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哇，好活力的女生。 怎么称呼啊？ 你是叫那个二号吗？微信的后缀。 我是二号。 对，前面这个标识也不太认识，然后我们就怎么称呼你呢？就称呼二号吗？ 就二号就可以。 这么可爱。 好吧，希望思萌今天能给你带来一个好的运气。 好，谢谢。 正问正答，准备好。 好。 我们先来听第一道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参演剧目《呐》是以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为创作原型新编的吗？ 是。 哎，非常果断啊。关注我们的节目。 旁边还有声音呢。不是， 这是亲友团吗？ 不好意思，听不太清楚。 那我们继续来那个问第二道题吧。 好，请听题。请问在电视剧《如懿传》当中，演员胡可扮演的是淑贵妃吗？ 哦，这个不知道。 蒙一个。 不是吧？ 是还是不是？刚才说了不是，对吗？ 嗯， 对。 第三题，抓紧时间。 好，来第三题。北京人养鸽子呢，喜欢培养鸽哨，声音呢也是悠扬动听。那么请问，鸽哨是绑在鸽子的腿上吗？ 是。 嗯，这一看可能 你知道我一抬头的时候看到我们的 太遗憾了 导播姐姐，然后一直在摇头，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特别恨不得就是在答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这个时空，就是让你们能看到对方的表情。 对对对， 而且据说在接通电话的时候第一瞬间就非常的激动，而且不太相信是自己，是吗？ 我真不相信， 你就差一道题就能把至少拿走一半的钱了。好了，感谢你， 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发给你，好吗？ 好， 小伙伴，二维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拜拜。 好，谢谢。 拜拜。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期待一下第二位进场的朋友。不知道接下来这位是谁，当然我看到陆续有朋友发来信息，可能是刚就关注我们公号时间不久，然后说怎么参与呢，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就是我们每天会在5:50左右的时候抛出一道题，然后一道预热题，只要回答对我们的预热题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答题通道了。好的，今天的第二位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哎，你好， 这个叫做二横对吗？ 对，二横 啊，今天就是跟二有关系，有缘分。 好了，希望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我看关注的时间也不是很久，是今年才关注的，也算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是吗？ 对，第一次发。 第一次发哦，今天看来是奔着艾科来了，奔着思蒙来的。结果人生奔着400块钱来的， 奔谁来真的不重要，好吧？就希望好运气能够送给你就好了。好了，加油！ 好吧。 来，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道题。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刘关张三个人桃园结义，成就了一段佳话。那么，请问了，他们结义的桃园是在刘备家的后院里吗？ 不是。 哎，感觉不是很自信啊。 嗯。很自信啊，回答的。 那你来。 好了，第二题啊，请听题。古代人用这道题我觉得男生应该比较擅长。在金庸小说当中有一个组合叫做江南七怪，请问江南七怪是郭靖的师傅吗？ 对。 哎，马上要到第三道题了，准备听好了。这个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非常自恋的美男子，在死后变成了一朵花，请问他变的是水仙花吗？ 不是。 这个时候是时候起了我们的。 很可惜。就是男生可能不太擅长这个古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对吧？如果刚才这道题换成子丑寅卯这道题，可能会我们试验一下好不好？就这个不作数，当然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发给你，好吗？ 好的。 请问，古代人用子丑寅卯来计时，古代的子时指的是深夜11点到凌晨1点吗？ 是的。 对。你看，如果刚才问这道题的话，可能这个钱就马上就给出去了。 所以老白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我替你守住了腰。 笑开心了是吧？ 好了，开玩笑啊，稍后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也要送给你。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

而且刚我看到卢丹卢娜发来信息，他说你知道今天这一天啊，就是他在公司已经听了一整天这个歌了，因为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同事就已经单曲循环了一整天 啊， 所以这首歌曲歌名不难猜，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很可爱发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凉凉， 如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和张碧晨合作的版本叫做凉凉，然后歌名不难猜，然后我们要恭喜一下第一个回答对的朋友，他就是社会号，就发了两个词干干脆脆的凉凉，不然你前面加很多前缀的话就很影响自己的手速好吗？ 自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科技驾控要你尝鲜，购东风标致4008即时可享万元尝鲜基金，更有2年零利率超优待，全额购置税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途达酣畅凌厉，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透过这首歌，他想告诉大家，不能复制，不要假装，鼓励每个人勇敢地活出真我。最后再来看，经历三年厚积薄发沉淀之后，歌手李文林今天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小老板》。这是一张值得推荐的华语乐坛新生制作，集结严小健、陆虎、李玉哲、刘嘉泽、余威、周品、赵静等众多具有创造力的新生代音乐人，与李文林一起谱写了一部年度最诚恳的音乐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四环望河桥到惠新东桥东西双向，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上清桥到顾家庄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音乐素描。 又到了晚上18点35分的时候了，然后以前，然后思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当中最后的故事。 嗯， 但是我们现在从9月份初的时候就已经改版了，然后是把你最近看到的好的精彩的段落和大家拿出来分享。 嗯， 所以当然还添设了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可以打卡，大家现在可以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读书片段呢，是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嗯， 比如说明明自己也没什么安排，但还是会拒绝别人的聚会邀约。如果看见自己认识的人迎面走过来，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是不愿意和不熟悉的同事同乘一部电梯，宁愿多等一会儿也不愿意尬聊。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位作家叫李海鹏，他在小说当中，一本小说叫《晚来寂静》，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描写得很精准。 他在小说里面是这么说的：通常来说，我身边的人总是喋喋不休的，即便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也要奋力胡扯一番，甚至是到最后，要捞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拿我的拒绝开口。也作为一个话题。你知道人们最怕什么吗？怕的是冷场，因为人们之间一旦不再开口说话的真相呢，就会暴露出来，那就是他们之间可能毫无交情可言，本来就是陌路之人。 所以为什么有的朋友待在一起，哪怕大家不说话也不会感觉到不自在，因为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也不会觉得去妨碍到了对方。其实听了刚才你说的这段描写，就会觉得因为这样的朋友才算是真交情吧。对，但是这样的朋友有几个呢？ 什么都有，就是 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都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 怎么样，收到今天的打卡照片了吗？是不是和以往的照片有点不太一样呢？ 我刚看到就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把你们的这个之前的一直攒着的这个照片都发了一个朋友圈，还挺好看的。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在等着说周五的这一天集够最后一张，然后就开始可以发一个朋友圈召唤神龙， 换一个不一样的周末。 对，我们会在周一的时候，或者说在稍晚一点的时候，如果恰好你集够了五张图片发了朋友圈，我们就有机会抽中你，然后给你发一个小礼物哦。顺便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打卡图片是来自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当中的插画。 嗯， 这是一本书，如果对梦想感兴趣，梦想这个命题或者天命这个命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收集这本书拿来看一看。童年如果能一直活在童年那个纯真时代该多好，或者说你身边的小伙伴也不会给你玩心机，然后身边的小伙伴全部都是很单纯的样子、 哎、 对不对？而今天要把这个9.9元的小红包发给一位叫做曹柳的朋友，因为他已经集够了我们的五张照片了，稍后回来。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时间，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现在私房歌这个环节会有一个打分制，就一分到十分，然后让大家给我们来评分，最后角逐出一个输家，然后要参与这个游戏的惩罚。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今天上节目前没有告诉我， 我怕 咋知道就好好准备一下了。 我怕就是如果提前告诉你的话，你就说今天交给你自己来吧，就框着我一个人啊。 行，那这样吧，既然有这样的份那个规则，我觉得还挺好的。就今天可能从节目的 我们的听友啊，一般都是比较可爱的， 比较宽容的， 对 吗？ 对，不是我们。他们都是比较会玩的，就是会整一些新来的朋友。不好意思， 能 忍住。 我看到艾柯这个表情，我的心就已经悬起来了。我要不直接推歌吧？我感觉多说一个字好像都是错了。 你还是要认真介绍，说不定真的是可以逆风飞盘，逆风飞翔。 OK， 好，这样吧，那我今天从这样的今天的选曲当中，能感觉到好多歌其实是致敬经典的嘛。所以我先来今天带来两首私房歌，都是翻唱。 是， 首先来听到这首歌呢，一位女歌手，可能她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张学友高。但是他在综艺节目当中挑战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而且我觉得算是一种用女性视角来看待爱情、看待分离的一种不同的态度吧。心如刀割，就是来自陈洁仪，就像水一样的声音。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诱人 的，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 已经看到在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其实还好像还挺喜欢的，说一说这个之前陈洁仪在香港也是蛮火的，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分数不低啊，第一首歌对于我来说稍后推荐的就很有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岔开一下话题问一下，昨天晚上的私房歌环节你跟龚鹏两个人是 最终看了一下比分好像是岳云鸟哥哥输了 最后然后是怎么一个惩罚呢？ 但不是输在了音乐上，我觉得输在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太好奇了，来一个新朋友就觉得说应该好奇一下他的 对对，所以说最后 反应和回答， 当他输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惩罚， 下一回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要问他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 哦，等于说是这是攒着的， 对对对， 没有在昨天问， 对， 哎，好吧，来吧，我心里面突然这个石头放下了，好像能过一个开心的周末了啊 好了，那第二首歌你要来推荐， 好，确定让我来推荐是吧，OK， 那第二首歌跟各位分享的是也是一首如果年轻的朋友的话可能你会在能想起之前音乐教室或者在班级里面学习英语的时候可能会唱的第一首歌，那如果是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您会在您的孩子的这种学英语的磁带里面也会听到这首歌曲， 后街吗？ 不是后街，是这个西城，Westlife 99年的 Season in the Sun 分享给各位。 这首歌你给斯蒙打几分呢？一分到十分。嗯，手下不要留情。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Then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嗯，怎么说呢，这是应该是一首回忆杀的歌曲吧，也能够换回各位可能对于最开始那些熟悉的英文歌曲的记忆。 是，而且我看你这两首歌曲分数都不低哦。 哎呀，看来我在选曲上真的是好像今天找到了一点窍门， 略胜一筹的感觉。所以就是大家不好奇说有一些问题要留给那个斯蒙让他来回答一下吗？ 你看这现在就有人开始这个煽动了啊。 当然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给你打了这个九分十分，其实这些分数都算是打给我们的青春吧。 Spring is in the air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推荐的时间了， 压轴环节啊， 真的也就没有时间了，所以今天这个游戏显得很不公平啊。那下一回要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 就是你放两首歌曲，然后我来放一首歌曲，对吗？倒调一下，你不要把我往沟里带啊！我发现这个艾科还是很聪明的。 好吧，今天和大家最终以一首歌曲来结尾，这首来自 Lonnie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这首歌曲13，很适合当做这个周五晚间最后一首歌曲来播放，正式的开始享受周末吧。 Can't remember how you taste Slept alone too many nights Where do we go wrong? I know we started out alright Where do we